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那么这首歌应该是我所接触到的特别的这个能适合在婚礼上播放的歌曲之一啊。那么下一首是一位叫做好久不见的朋友，他说要点一首庄心妍的《走着走着就散了》。来，这首庄心妍的歌曲来送给你。感谢好久不见为我们推荐的这一首来自庄心妍的《走着走着就散了》，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点一首你喜欢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那这位叫做波哥的朋友啊，他说分手了要点一首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送给他。我刚刚还傻傻的问他是谁，应该就是前女友了吧。这首歌要送给波哥的前女友，叫做以后的以后。

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那么在中间来插播一条资讯啊，从今天起呢，地铁八号线将缩短列车的运行间隔。地铁八号线的早高峰列车运行间隔从3分钟缩短到了2分53秒，晚高峰的列车运行时间间隔从3分15秒缩短到了3分04秒，中午的屏风列车运行间隔从7分缩短到了6分25秒。所以大家以后在等这个八号线的地铁的时候呢，就不用再等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时间都进行了缩短。好，下一首歌是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